共同努力，也希望大家一起携起手来，把我们的空气质量保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好了，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可达8度左右，能见度是比较的好，也很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只是空气干燥，森林火险仍处于橙色预警当中，请您注意防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呢，路面上行驶是基本正常。在这儿要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本周五2月16号是正月初一，雍和宫大街呢会采取交通管制。从当天的首班车起到下午的5:30为止，雍和宫站的地铁2号线和5号线采取封站措施，2号线和5号线各次的列车在雍和宫站通过不停车。另外呢，在此期间，地铁5号线北新桥站的 B 出口，也就是东北出口，采取封闭措施 ，C 口和 D 口正常使用，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目前呢，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城市文化范儿，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钢琴是乐器之王，钢琴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是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但钢琴结构精密复杂，涉及到木材、铸造、声学、力学、机械、化工等多个学科。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一部钢琴大概有多少个零部件吗？ A. 8000多个零部件， B. 9000多个零部件， C. 10000多个零部件。 今天呢是周二，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疆图的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寻找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带您了解星海钢琴。那么说到钢琴呢，您知道钢琴大概有多少个部件吗？有8000多个零部件、9000多个零部件，还是10000多个零部件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央视的文博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最近结束了第一季的播出。作为参与方之一的故宫博物院，昨天在建亭广场推出了《国家宝藏》特展，把节目中来自9大博物馆的镇馆文物进行了数字化展示。故宫同时宣布，将在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推出与凤凰卫视合作制作的《清明上河图》数字化展演项目。 国家文物局最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指出，严禁盗捞、哄抢、私分、隐匿、倒卖、走私水下文物等违法行为，严禁对水下文物进行商业性打捞。水下文物是指遗存于下列水域的具有艺术、历史和科学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包括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的一切起源于中国的、起源国不明的和起源于外国的文物，以及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和起源国不明的文物，还有遗存于外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以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昨天公布了2018年剧目演出安排，茶馆、天下第一楼、小井胡同、洋麻将等压箱底儿的经典剧目将轮番在首都剧场上演。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采访了北京人艺的院长任明，来解读人艺艺术生产的细节，听清报道。 北京人艺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人艺上演剧目31部，共计399场，累计票房达到4840多万元。这个数字与前一年相比有了明显提升。任明院长表示，这也激励着北京人艺在2018年精心安排送给观众的戏剧大餐。剧目的选择和最终确定往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上一年的演出情况怎么样？哪些是我们的重点？我们新戏怎么安排？策划时间啊，将近三四个月，精心安排吧，反复推敲，希望能把最好的戏来献给观众，来回报。 今年北京人艺安排了《华变》《李白》《天之骄子》《莲花》等多部曾经大获成功的大剧场话剧，而《解药》《燃烧的梵高》《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这些首演时广受好评的小剧场话剧也将再次上演。对于戏迷来说，最好的消息莫过于今年六月将上演的《茶馆》，梁冠华、濮存昕、杨立新等原班人马将再演九场。任明坦言，最近几年频繁出现观众彻夜排队购买戏票的情况，剧院在观众服务和票务制度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们现在也想办法，就是怎么能让真想看戏的观众能够买到票，而不是让有一些票贩的拿到，观众来看我们的戏能够很顺畅的、很科学的，或者说很自由的能买到我们票，我们也在积极想办法。 今年北京人艺除了自己的剧目，还邀请了俄罗斯、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国的剧团来京上演《暴风雨》《黑桃皇后》等经典剧目，而人艺的司马迁和雷雨也将走出剧院到国内外巡演。今年北京人艺还将推出两部大剧场和两部小剧场新作，其中不乏京味元素，预计在6月份和11月份首演。人民告诉记者，北京人艺要坚守为人民创作的理念，多出好作品。 我们呢，过去很擅长老北京，是吧？现在呢，依然在创作有关老北京的戏剧，但是我们有很多很大程度上重点，我们是想创作北京题材的新北京、现代北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现在投了很大的力量，请了很多的作家来写关于北京题材的作品。 来，我们再把文化视角转向国外。融合江南山水图、传统织锦、古代服饰等中国文化元素的12件艺术作品上周亮相法国，以独具一格的视觉艺术来庆祝中国的春节。这是继去年金鸡迎春中国橱窗艺术展之后第二次举办中国橱窗艺术展。这次艺术展取名锦绣山河，艺术展集合了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多方面的专家，以中国山水画巨作《千里江山图》为设计蓝本，探索运用现代技法，结合中国传统工艺经典纹样进行创作。左右两侧安置镜子以获得延展空间的效果，橱窗底部则铺满米色沙粒，与背景画面相呼应，营造自然的景象。来，我们看一下同样是来自法国的消息。上周位于塞纳河畔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里，伴随着中国民乐，十多名法国模特身着旗袍向法国观众展示中国传统服饰的魅力，揭开了大型中国非遗服饰精品展“百年海派旗袍展”的序幕。除了走秀之外，观众还欣赏到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收藏的旗袍实物、民国时期的老照片、月份牌以及新式旗袍，一共60多件展品。旗袍是外国人心中最具特色的中国服饰，把中国女性典雅端庄的风度展现得淋漓尽致，是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代表。展览特别设计了旗袍走秀环节，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向法国观众呈现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中国传统服饰。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冬奥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但是您知道远在太空上的国际空间站也迎来了一场特别的体育比赛吗？这就是羽毛球双打比赛。失重状态下的羽毛球比赛绝对是意想不到的有趣儿。另外它还需要特殊的太空规则。据了解，两名美国宇航员组成一队，预期对阵的则是由日本宇航员和俄罗斯宇航员组成的联队。据介绍，这场球赛并没有计分，因为这是一场友谊获胜的比赛。虽然处于失重状态，那么这场球打得并不容易，但是看得出来宇航员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最近挪威一间巨大的冰屋里，四名音乐表演家在观众面前演奏乐器，号声响起，打破了被零下24摄氏度气温冻住的气氛。表演者们或许比观众还觉得冷，因为他们手中的乐器就全部是由冰来做成的。这是挪威第13届冰雪音乐节上的一幕。这个音乐节的特点之一就是音乐家们用晶莹的冰雕乐器来演奏。观众们在寒冰构建的剧场里聆听非同一般的天籁之音。音乐节后，大部分乐器将被还给大自然。如果乐器的形状还完好的话，就要把它保存在冰冻的环境下，以便来年再用。是不是很新奇呢？来，我们再看看到了今年夏天以超级技术团队闻名的一个数字媒体艺术团体团队实验室，将在东京的御台场开设第一个常设美术馆。这座美术馆呢就取名叫无边界，而且内部呢不设展品，是以数字互动展品为主，展馆本身就是展品。据介绍，这家美术馆将有30多件作品组成作品群，作品可以跨越房间与另一件作品互相干涉，带来以往的展览都不一样的一种灵感的体验。制作方希望通过制造宏大的规模效果，当参观者身处美术馆的时候，整个馆内的艺术作品扑面而来，产生一种特殊的压迫感，让观众有一种沉浸式的艺术参观体验。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时间2月12号，也就是昨天的18:31，河北永清县发生了4.3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预报部主任蒋海坤表示，这次地震可能是孤立型的地震，原震区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河北永清4.3级地震发生后，截至12号21:20，一共记录到24次余震，最大余震1.8级。针对震感问题，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刘桂平表示，这次地震是一次中等地震，震中的震感会强烈一些。由于震源深度比较深，所以震感的范围比较大，北京的一些区域也有轻微的震感，但是这样的地震不会发生大的破坏，公众不必产生恐慌。春节临近了，京城将在温暖中迎接佳节的到来。据北京市气象台专家介绍，从今天，也就是2月13号起，一直到大年初一，京城白天的最高气温会上升到4到8摄氏度。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这天儿是十分的给力，风停，气温升，年前适宜出门置办年货，春节期间也适合走亲拜访。专家预计未来一周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出现阴天的机会不大，也不会形成降雪天气。另外呢，记者从环保和气象部门了解到，除夕之前北京整体的空气质量都不错，没有明显的雾霾过程，但是从除夕夜到正月初一，京津冀中南部预计将遭遇一次污染过程，可能会对北京产生一定的影响。从2月20号，也就是正月初五起，北京公交集团将开行5条春运返京专线，方便北京南站、北京西站节后返京旅客的交通出行。这五条春运返京专线中，4条专线上车站设置在北京南站北广场的公交枢纽，其中2月20号到3月12号继续开行天通苑、通州2条高铁专线，由北京南站发车，分别途经东直门、地坛、大屯、北苑、天通苑地区和大郊亭、双桥、通州杨庄、北苑、五一花园地区。2条线路运营的时间都是从8点到24点。返京高峰期将根据晚间临客到达的情况延后到次日2点。 线路的单一票价20元，持市政交通一卡通刷卡享受优惠票价15元，各类免票证件乘车是无效的。中山公园棠花坞的望狗祈福迎春花卉精品展最近开展了，展出了梅花、玉兰、杜鹃、海棠、碧桃、迎春、丁香等中国传统名花，以及国内外精品花卉70多种，2500多盆。通过花期的调控技术，游客在隆冬季节就能欣赏到北京最早的春花美景。与此同时，公园的汇芳园也在举办四季飘香北京名人名兰展，春节期间将陆续展出朱德、邓小平、张学良赠送公园的精品兰花，以及公园养殖和引种的传统名贵春兰精品80种，200多盆。 城市文化范儿，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钢琴是乐器之王，钢琴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是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但钢琴结构精密复杂，涉及到木材、铸造、声学、力学、机械、化工等多个学科。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一部钢琴大概有多少个零部件吗？ A. 8000多个零部件， B. 9000多个零部件， C. 10000多个零部件。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土，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伴随着这首欢快的钢琴曲，开启我们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疆湖。那么在抗战时期呢，延安的一位音乐教员在解放前撒手人寰，临终之前呢，他嘱托战友，解放后一定要办起中国自己的乐器厂，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要把这个事业坚持下去。战友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四处奔走，终于在1949年6月1号乐器厂的前身人民艺术服务社建立了，并且呢，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在1950年底生产出了新中国制造的第一台国产钢琴，并在1956年确定了星海钢琴这个商标。星海钢琴的历史上都有哪些之最，制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钢琴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星海又是如何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大胆创新的呢？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今天呢要为您讲述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星海钢琴。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孟宇。孟总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金大军。金书记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今天这个咱们是总经理、党委书记二位一块儿来我们节目当中，也可见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重视哈。在这个春节之前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星海钢琴，咱们北京的这个也是老字号了哈。 没错， 它的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它的历史。那么说到这个它的历史呢，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星海钢琴的建立，其实还是一个有一点悲伤的故事哈，就是和延安的一位叫张真福的教员有关系。刚才我在前面也稍微介绍一下，是他这个生命最后的一份嘱托。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当时， 星海钢琴呢是建成于1949年，但是呢可以追溯到延安的鲁艺时期。那么张真福老师呢可以说是星海最久远的一个创始人。 虽然他并没有亲手亲眼看到这个第一台钢琴生产出来。 对，因为当时呢是一边要搞革命工作，一边呢有演出任务，所以说呢去寻找一件乐器和维修一样乐器都特别不容易。 是 啊，这个时候呢，张真佛老师呢，他不仅是一个大提琴的一个演奏家， 嗯， 同时也是延安鲁艺的一个教员，他一边呢做演出任务，同时呢还担负起制作乐器和维修乐器的任务。 哦， 所以那个时候呢，文工团的小战士们手中的乐器坏了以后找张老师， 嗯， 那么张老师本身呢又特别喜欢钻研，他自己呢找来了各种琴料，自己制作了很多木工的小工具，动手做小提琴、大提琴。经过张老师手里边做出的提琴啊，都作为这个很好的乐器充实到了文艺演出中。 嗯， 1948年，解放石家庄战役的时候，张老师呢不幸身染重病，在他弥留之际，他把他的战友陈爱生叫到了床前， 嗯， 说出了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他嘱咐陈老说你一定啊想尽各种办法，在解放以后要成立我们自己的乐器工厂， 嗯， 用我们自己制造的乐器为人民大众演出。 嗯，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以后，陈爱生没有忘记张真福的嘱托，四处奔走啊，去寻找机遇啊，与这个和政府去沟通和交流。最后呢，在3月份的时候，中央政府同意了，说我们要成立一个中国的一个乐器工厂。 嗯， 当时呢就选址在我们东单的冰渣胡同15号，一个有14间半的一个小楼里边。 哦， 啊，那么6月1号是吧？这个委托了中国经济建设总公司拨款10万元，对，成立了这个星海公司。 嗯， 所以说6月1号是星海钢琴的一个创建日。 嗯，当时其实还不只是、啊、不是生产钢琴，只是说是一个乐器的厂，是吧？各种乐器都生产。 它的名字叫人民艺术服务社，就是刚才您开场说到的。 啊、 嗯、啊，50年的时候更名为新中国乐器工厂。 嗯， 所以说呢，您说这个星海有红色的基因，就是因为这样啊，是老一辈的革命家， 嗯， 他们怀揣着用中国人自己造的乐器为人民大众演出， 嗯， 这么一种想法去创建了这么一个乐器厂。 嗯， 那么当时呢是没有想说生产具体什么乐器， 嗯， 到了后来逐步的是中西乐器的综合制造， 就招了很多的师傅来。 对， 得有这个有手艺的人才行。 没错没错，是的、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成立的这个叫人民艺术服务社哈，可能最开始只是生产一些简单的乐器，是吧？就像刚才你也介绍的，张老师呢，他在这个战争期间，其实他也能做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小提各种提琴类的，像钢琴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估计一个以一己之力恐怕是比较困难的， 是 需要一个群体的合作的哈。嗯，那么这个人民艺术服务社后来改名是叫新中国乐器厂，是吧？ 对，新中国乐器工厂。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做钢琴的呢？ 嗯，那也是50年代初的时候，应该是、 嗯、 啊， 到了50年代初的事儿哈。 做钢琴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直有这个愿望，因为呢，49年当时6月1号成立以后啊，也是还是很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钱。 嗯。 当时呢，一共就拨了10万块钱。 嗯。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叫这个以修养造。 修修补补一些。 哎，对，都是各个方面的来的乐器啊，来进行修理。那么最早呢，因为钢琴叫乐器之王，这个造钢琴呢，实际上也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老一代的制作者他们的这个愿望。所以就一直有这个想法。 嗯， 当然说造这钢琴呢也确实很难。那么我刚才说了，第一个就是钱没有。 嗯， 当时以修养造，包括当时这个最早成立的时候啊，我们是属于这个隶属于华北人民文工团， 嗯， 就是现在的北京人艺。 哦，是吗？ 对。然后呢，当时当时这个华北人民文工团呢，把当时就是到北平以后收的一部分乐器交给了这个服务社，然后服务社修了去卖、 嗯、 然后甚至就是帮着联系从广州进一些乐器来卖。 嗯， 这样呢解了一些燃眉之急。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东西，就是物没有。那会儿呢，就是刚建国，各种物质都比较贫乏。那造乐器呢，这又得要木材。又得要这些金属的材料。这个都没有。所以呢，这是第二困难。所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历史上有一段呢，就是关于1950年这个朱德同志来兴海的故事。当时这个等于建厂一年嘛，有一天来了一个，就是六月份，也是这个一周年的时候，朱德同志来到这个来到我们兴海，转了一圈，到车间现场都在看，然后呢说嘱咐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乐器做好。就问，就说你们现在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当时的这个厂长呢，就是说了，汇报了，就说我们想造乐器。我们想造钢琴。但是我们没有木材。这个朱德同志听了以后呢，回去，然后呢就安排，当时是这个杨尚昆同志，这是中南海办公厅主任，当时是这样呢，把修建中南海用的大松木，说送几根儿。把他送过来， 来造乐器用了。哎呦，这个支持力度很大呀。 然后钢琴里头有些东西当然也是不全，你比如说这个琴弦。琴弦的话呢，咱们知道就是从第一根到最后一根，粗细不等。 对， 要号不全怎么办？就把那个船上用那个钢缆给解开，把那个丝儿弄出来，然后拿这个拉弦机给拉直了。再用， 就拉成粗细不等 了。对，然后甚至包括钢琴里头有些泥的料没有怎么办？咱们那个喇叭身上用的这个布料，裁下来修剪，都是用这些，就是，一点点凑起来，照着这个，因为当时国内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进口的这个琴，照着这个琴一点一点仿制，包括比如说铁板的形状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在做。那个确实很不容易。 弄了多长时间这第一台琴？ 一年的时间吧，差不多。 最后这第一台钢琴是哪一年做出来的？ 我们的琴呢，基本上到50年年底的时候，这个第一台钢琴呢就诞生了。 哇， 这台琴呢后来呢是也很有标志性。给了北京的一个学校。也是同样延安出身。 哪个学校？ 北京育才。 好，那么通过二位刚才的介绍，我们对于兴海钢琴这个老字号的品牌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但是那时候叫兴海吗？还没有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是什么时候成立的？那么兴海钢琴在这个历史上还有哪些之最哈？有什么最先的、最大的之类的？背后还有哪些有趣的事儿？稍后我们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聊。好了，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 12年投研老将、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览北京即日 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来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是以晴为主的天儿，光照充足，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可达8度左右，能见度比较好，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只是空气干燥，森林火险仍处于橙色预警中，请您注意防火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1，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东单北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目前也是车行不畅。 城市文化范儿，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钢琴是乐器之王，钢琴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是其他乐器无法比拟的。但钢琴结构精密复杂，涉及到木材、铸造、声学、力学、机械、化工等多个学科。生产一架钢琴，几百道工序，8000多个零部件，200多根琴弦排列在固定的铁板上，其张力达18000多公斤。钢琴的制造也是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体现，它的原材料、零部件和生产工艺涉及到钢铁、铸造、纺织、化工以及加工设备和技术。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A， 您答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人民大会堂是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新建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竣工前，周恩来总理前去视察，他看到万人大礼堂的舞台上摆放着一架6尺半的三角钢琴，感到不相称，他建议做一台与舞台比例相称的大钢琴。所以星海钢琴的前身新中国乐器工厂开始为人民大会堂制作大钢琴。那您知道这架创造世界之最的钢琴有多大吗？ A 12英尺， B 15英尺， C 18英尺。 来，我们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8000多件哈。我想问一下二位，因为我们也有朋友说，有朋友说查了之后说立式钢琴是10000个左右，三角钢琴少一些是5000个左右，是这样的吗？ 不会的， 不会哈，都是8000多个哈， 8000多个。 嗯，好，大家可认真了。红十字是我们一位老听友，那个他说了，我查的百度，长知识了，8000多个，答对的朋友是也特别的多。这样，我们先请这个孟总来给我们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好的。星海集团呢建成于1949年，我们就恭喜第49位答对的听众朋友。 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4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哈。来，那么 第二道题呢，说的是这个星海钢琴的前身新中国乐器工厂为人民大会堂制作了一个大钢琴，到底有多大呢？12英尺、15英尺还是18英尺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来，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刚才这位第49位答对的朋友名字叫什么呢？好，叫瑟瑟露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老字号新江湖，我们一起来聊聊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星海钢琴的故事。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孟宇和党委书记金大军。那么刚才呢说到了星海钢琴呢，其实最早应该是成立于1949年1月份哈，然后在1950年年底的时候造出了第一架钢琴。这个钢琴啊要做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通过刚才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生产一架钢琴是要几百道工序，8000多个零部件，200多个琴弦，是吧，排列在一个这个相对固定铁板上，张力有1.8万多公斤。那么当时呢并不叫星海这个牌子，那星海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来的呢？其实一说到星海，大家肯定很快会联想到这个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这个名字，跟他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好的，说起啊星海商标的创立、启用和保护，有一位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人，就是我们星海的老厂长关兆元先生。关老呢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啊，他精通几门外语啊，曾经编撰和翻译了一些到现在为止还被奉为乐器修道专业教科书的一些教材啊。那么关老于1956年来到了星海厂，来到厂子以后呢，他做了3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把当时只有85件的钢琴变成了88件的钢琴。因为大家现在知道，我们现在家里边放的钢琴都是88件全音域的钢琴。改成88件以后啊，这个我们北京钢琴厂的钢琴很快就得到了出口的一个订单。第二件事儿就是极力促成我们技术研发团队由立式钢琴研发出了中国的第一架三角钢琴。 立式的是相对简单一些，三角的就复杂哈。 对，是的， 星海那钢琴，刚才您说的出口能够出口是到是什么时候能出口了？ 就是50年代56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出口第一架琴到东南亚了，已经。 哇、这么快啊！ 没错，是的， 成立没有几年就能够做到出口了哈。 对对，因为当时制造钢琴的也很少。在亚洲地区 是啊，因为整个洋乐器200多年来一直是由欧美垄断的。 没错，是的。 那么这跟星海的名字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创立了商标，他认为应该给这个产品起一个响亮的名字。那么按照乐器行业通行的做法，给产品起名字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家族企业的创始人的姓氏，在欧美，你也说刚才，很多是钢琴是舶来品，300年的历史，很多欧美的大牌的企业，他们的名字都是老板的姓氏。另外一种通行的做法呢，就是国家的最有影响力的音乐家的名字。关老呢最后决定启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冼星海的名字作为北京乐器产品的商标。那么第一呢，就是因为冼星海是毛主席亲笔题词褒奖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名作《黄河大合唱》呢，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瑰宝。那么同时呢，冼星海老师又是延安鲁艺时期的乐团的指挥，那北京乐器行业的源头星海的起源又和延安鲁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最后一点啊，星和海 容易图形化， 嗯， 便于记忆。 哦， 对，听众朋友如果有 大海、啊、 对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看一下我们的商标， 嗯， 是吧？一颗五角星顶天立地，光芒四射，五条水波纹既代表了海洋，同时也代表了音乐的五线谱， 嗯。 啊，那么为了出口，我们用罗马字符进行了标识， 嗯， 同时星海这两个汉字又是我们国徽的设计者高庄的特殊的字体。 哦， 啊，所以整个商标的图案是圆形， 嗯， 便于标识在我们的铸造在铁板上，同时也方便用于其他的乐器产品上。 可见这一个商标的这个、嗯选定真是很不容易，要从各方方面面来考虑哈。 是的，是的。 啊、嗯，所以实际上星海这个名字是1956年的时候最终产生了哈。 没错。 也是因为要出口是吗？所以必须得咱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对，一个是出口，一个为了走向那个市场啊、 嗯。那么这些年来呢，我们说了这个星海钢琴呢走入过很多百姓家里头，但是也创造了很多历史之最。比如说我们刚才这第二道题给大家说的就是为了人民大会堂的落成哈，星海专门制作了一架特别大的这个钢琴，号称钢琴历史上的世界之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琴多大呀？ 一般国际惯例啊，这个琴啊就是9英尺。 九英尺。 对。 但是咱们这个大会堂多么就气派哈，宏大，九英尺的琴放着有点显小是吧？ 所以他当时呢有那个历史背景， 嗯、 就是59年的时候呢，咱们当时是建国十周年嘛，北京呢搞的这个十大建筑，然后包括什么人民大会堂啊、军事博物馆啊，这些，竣工以前，周恩来总理呢去人民大会堂做一次这个视察， 嗯， 当时那个舞台上放的是一个6尺半的一个琴。然后总理看了以后呢说不协调， 嗯， 因为那个咱们这个人民大会堂的舞台确实也比较大，上面可以2000-3000人演出没问题， 嗯， 所以呢能不能做一台大钢琴，那这个任务呢就放到了星海身上了， 一个很大的挑战啊。 对、 嗯、 谁也没想过说造一台钢琴到底我要造多大， 嗯， 当时这个就根据这个整个这个人民大会堂这舞台场景，大家在想 哦，当时也没说有多大，就得你们看着这比例怎么着合适、啊。 最后大家说这样吧，咱们造一个15英尺的， 嗯， 这个确实是世界绝无仅有，到目前为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 哦， 造这台琴呢也很麻烦， 对，因为它这个声场你不是按比例扩大就行的哈。 对，结构上都要做一些重新的设计， 嗯， 而且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留的时间很短，就78天， 嗯， 78天， 所以我们当时叫一个大会战，就是全公司的人、全工厂的人都集中起来，就为这一架琴， 嗯， 你比如说结构上，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调整，你像一般的钢琴的这个中高音的部分啊，一般3根琴弦。这个呢是为了它这个声音，这样呢又加了一个4根琴弦， 嗯， 那么作为辅助音，这也是创始。然后包括当时都习惯拿胎具在做这个壳子， 嗯， 做起来也是做胎具的时间就很长，这样找了一个 什么叫做胎具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壳子啊，要预先放到一个胎，嗯、就是要成型 啊、哦，叫做个模子， 哎，要做个模子再让它成型 啊。 然后呢，这个做模子的时间就很长。后来呢，这个我们用那个造木桶的一个方法。南方造木桶的方法，给它做出来的。然后包括琴弦，这个普通的琴弦，你想15英尺，大出比最大的九尺琴的话要大出6英尺，琴弦也要很长。弄打这根琴弦的时候啊，这个叫我们这个设备不够长，把两台设备拉在一起，打弦机拉在一起拽这根琴弦。 哇， 做了很多创新。但是最后呢，我们达到的目的呢，就是9月29号， 嗯， 把这个15英尺的琴送到了人民大会堂，而且这台琴呢，在历史上呢，也被很多的音乐家演奏过。当然说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因为年事已高 啊， 又是其实国家的一个收藏品，是个文物， 文物了都。 那么现在就在这个大会堂，一进大厅以后，那个报春图下面，常年在那儿摆放。 对对对，去那儿人估计都能看见。 咱们19大的时候，这个代表通道， 嗯， 大家要看电视的话，代表通道后头那台琴， 嗯， 就是这台15英尺的世界最大的三角钢琴。 每每在电视上看见你们，心里还是很自豪的吧？ 对。 啊、哦，这个琴做出来也不容易。那么当时后来做出来之后，演奏的效果怎么样？ 演奏的效果呢，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观点去评价啊， 嗯， 这台琴的音色音质还可以， 嗯， 但是它应该不是最好的， 嗯， 但是我们觉得呢，重要的是在于什么呢？是重要的就在于它的精神意义， 是， 这是中国人的工匠精神， 嗯， 也是星海的我们星海人的这个奋斗创新的文化， 嗯，所以说这个星海呢，其实作为一个不太老的老字号哈。这个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那么也是这个很勇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挑战。本身钢琴就不是一个特别老的东西，那么咱们当时也是这个白手起家。我听说不单单是人民大会堂这台是目前还是历史上最大的钢琴，很多国家级艺术机构的大型钢琴也是这个星海研制的，比如现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这个里头的钢琴是吧？ 是。 也为什么这需要专门的研制呢？是因为根据它的大小还是什么吗？ 嗯，这个情况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和大会堂，因为呢，当时呢，国家大剧院这个音乐厅筹备的时候呢，一定要选一个这个最顶尖的一个钢琴。 嗯， 因为本身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就是中国最高的音乐殿堂。 嗯， 那么他选择的琴呢，一定是最具专业性的。 嗯， 而且最好还是体现我们民族风格的我们的国有品牌的钢琴。 是。 所以呢，当时呢，在筹备的时候啊，国家大剧院的领导啊，就委托啊，中国最具知名度的著名钢琴家之一刘石坤老师 啊， 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吴莹教授， 嗯， 啊，请两位老师呢一起来选择这个钢琴。星海钢琴集团的领导呢，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马上和国家大剧院呢进行了沟通， 嗯， 啊，最后呢，这个国家大剧院呢也非常这个高兴，让星海承担了这次的任务。那我们在原有的音乐会用琴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重新设计了整个钢琴的一个弦列，选用了欧洲最好的鱼鳞松来制作钢琴的音板， 嗯， 啊，还有呢，我们选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击弦机，然后组成了星海最强有力的研发团队，也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做成了这个新的产品。 嗯， 这次呢是标准的9英尺的大型音乐会演奏用琴。 嗯， 做成以后呢，又请了国内的很多知名的老师，像周广仁先生、杨俊教授、李奇芳教授，最后由我们国家著名的钢琴家石书成先生作为这个鉴定的嘉宾，在试奏会上演奏了这个钢琴，得到了一致的赞许。 嗯， 啊，实际上呢，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首场音乐会的演奏琴就是星海钢琴。 哦， 历时了3个小时的演出，啊，最后博得了满堂的喝彩。 嗯， 到目前为止，星海钢琴也是唯一入驻国家大剧院的国产品牌。 嗯， 这是国家大剧院对我们的信任，也是星海人的骄傲。 嗯嗯，更多的是星海还入驻了很多百姓的家里头哈，一会儿我们来说。接下来我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人民大会堂是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兴建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竣工前，周恩来总理前去视察，他看到万人大礼堂的舞台上摆放着一台6尺半的三角钢琴，感到不相称。他建议做一台与舞台比例相称的大钢琴。于是，星海钢琴的前身中国乐器工厂开始为人民大会堂制作大钢琴。那您知道当时这架创造世界之最的钢琴有多大吗 ？A. 12英尺 ，B. 15英尺 ，C. 18英尺。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星海钢琴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大家加油吧。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孟宇以及党委书记金大军 带我们一起来了解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星海钢琴。那么刚才呢，说到了星海钢琴几个之最哈，其实星海钢琴还有很多之最，我们稍后来聊。这样，我们稍微说一下星海钢琴的一个历史，因为刚才说到了1949年1月份成立之后，1950年底做出了第一架这个，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第一架立式的钢琴，然后1954年的时候是做出了第一架卧式的钢琴。因为刚才这个孟总也在介绍这个老厂长的第一任厂长，他是第一任厂长吗？哎，不是了， 不是我们的第一任 厂长，老厂长的一个这个开拓创新。然后后来在59年的时候又为人民大会堂特制了世界上最大的15英尺的卧式的这个钢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星海钢琴在这个一路走来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改革和创新，让这个钢琴能够不断的就是迎合这个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能够走进更多百姓的家庭，是吧？ 对。 嗯， 实际上呢，这个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那么星海钢琴呢也是波浪式的向前迈进。 嗯， 那么最终呢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也是整个中国乐器工业的黄金时期，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这30年 啊，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是吧，这个星海完成了生产能力由4500台增加到了30000台， 嗯， 质量达到了国际的中档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旧面貌，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造。 这是1985年的时候 那次改造。 嗯， 那么以前呢，这个主持人可能提前做了功课， 嗯， 看到了我们的一些老照片。 是。 刚开始建厂的时候，可能还是10几个人。 哎。 啊，那个时候第一台钢琴是真是全是手工作业的。 嗯。 那么85年这次改造就引进了先进的数控加工的设备，扩大了厂房，实施了现代化的管理。 嗯。 那么2003年， 嗯， 我们由黄木厂的6号迁址到了现在的通州区的光机电一体化园区里边，这个时候我们的产能由30000架扩大到了55000架的产能，啊，又是进行一次飞速的一个革新，啊，星海钢琴这个品牌也走入了国际的，我觉得钢琴的一线的品牌里边。 当然大家现在都会觉得手工做的东西会很好，但是一个是成本很高，另外一个未见的质量也会特别的稳定，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的生产可能更有利于哈它有一个这个质的飞跃哈。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两种不同的观点的一个碰撞，是吧，一会儿呢可能我们还要谈到星海的手工定制琴。 嗯， 每一件这个钢琴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它还有一个艺术品。 是手工的现在都很贵了，你要飞入寻常百姓家，有那么多手工的估计就很难飞入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啊，那现在这个星海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产量呢？ 现在呢我们大概的产量大概是这个比较稳定在30000多架产量，每年 30000多架， 对 吧？ 对，产能设计是50000多架， 嗯， 实际的产量呢我们大概每年是30000多架的产量。 现在这个生产的钢琴有哪些品类的呢？ 啊， 现在的品类呢其实种类也比较多， 嗯， 但是其实按钢琴来说呢就是立式钢琴和卧式钢琴，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3点钢琴 啊，就这两种，这是最主要的。 哎，这是最主要 的。然后一会儿我们还会谈到的还有很多 其他 的 乐 器，您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呗。 立式钢琴，关于立式钢琴和卧式钢琴啊，其实应该是这么说，这个普通的立式钢琴啊是我们又叫练习琴， 嗯， 实际上是适合这个一般的这个演奏者在家练习或者是初学者来进行使用。 是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这个同事或者是亲朋好友家孩子练琴，我看买的最多就这个。 对， 卧室的家里头一般也没地儿搁呀，那大三角的哈。 卧室 有很多家庭里边选择了小三角， 小三角 价格也不贵。对143的158的琴都可以做选择。 这是指型号是吧？ 对，指型号，实际上指它的这个长度。 143、158是多长啊？ 对，大概我觉得应该是在四十半英尺， 45尺。 对， 哦，那还行。 家里边小客厅里边完全可以放得下。 嗯， 我们一般是比如说像这个一般像185以下的琴啊， 嗯， 这个家庭里头啊其实可以用。 您指的这还是型号是吧？ 是 我老觉得你说是1米85之类的，不是啊？ 对 对, 对， 是这意思吗？ 就是长，就是它的长短。 哦，就是长短。 就是它的长短。 哦， 那种就是这个尺寸以下的，家里头其实如果说你的这个房屋面积足够， 面积比较大，然后又舍得为这个秦牺牲一部分的居住面积， 嗯， 经济上又受的承受得起， 嗯， 三角钢琴的声音其实还是比立式钢琴要好一些，手感上也好一些，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两种琴的在这个结构啊，包括 结构 包括发音的方向上都是有差别的 哦。 所以的话呢，比如说家里条件要好的话呢，放一个小三角， 嗯， 其实也不错。 是吗？ 最原始的钢琴都是卧式钢琴，就我们所谓的三角钢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钢琴。然后呢，为了节省地方， 大家住的地儿都 节省地方， 有 把这个立起来了，变成立式钢琴了。 啊、哦，嗯，就是所以刚才您说的这个立式钢琴，它更多的是做这个练习的琴 用 哈。确实是，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文化需求的不断提升，现在钢琴这个乐器也是逐渐走到了寻常百姓家中。您二位感受到，就什么时候钢琴大概开始大规模的走进百姓家里头呢？ 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也是钢琴工业的飞速发展， 嗯， 应该在90年代。 90年代哈， 对，那个时候迅速的全国的钢琴产量从10万架飞速的经过了10年的时间，到2000年的时候， 嗯， 全国的钢琴产量达到了35万架左右， 嗯， 啊。那也就是前几十年一直徘徊在10万架以下，就这个10年增加非常快， 嗯、 啊，那么那个时候也是中国的这个百姓的人均拥有的钢琴量也在不断的攀升， 也是你们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了。 是、 嗯， 没错。 所以我知道，其实星海在推动普及钢琴教育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也是顺应这个潮流，是吧？ 对， 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嗯， 星海啊，刚才讲这个星海历史故事的时候说了，说我们最早叫人民艺术服务社， 嗯， 所以为人民艺术服务这个愿望一直没断过。我就举两个例子啊，一个呢是我们的星海杯，这个星海杯呢是我们85年的时候，这得提到我们周广仁周先生， 嗯， 当时呢他和凌远啊、金爱萍啊、吴元这几位老师啊一块儿呢，就是说为了普及这个儿童的音乐教育， 嗯， 咱们能不能搞个比赛， 这个还是很有前瞻性的。85年那个时候， 85年 并未见能有那么多的孩子哈，嗯， 也是为了普及教育，这样找到了星海，这个跟星海的这个一拍即合，我们的愿望是一样的， 嗯， 这样呢这个想法呢也得到了包括这个音协包括北京市政府领导这些支持，当时呢、 嗯， 第一届的时候啊，单位很多， 嗯， 就是包括什么日报、晚报啊等等这些单位一块来办的，这样我们第一年85年办了第一届，等到第二届的时候呢，这个比赛呢就是正式有了名字，叫星海杯了。等到第三届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比赛。那么这个星海杯上也出了很多人才，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呢，是我 出了哪些人才？您给我们举俩例子呀。 常见的大家最熟的，比如说郎朗。 哦，郎朗也是从星海杯出来的呀。 哎、对，这个我们星海杯啊出了很多 的特等奖。 哎、对、 哦， 这个郎朗应该是第五届，然后包括后来的王小涵， 嗯， 然后这个王雨佳， 嗯， 前一段时间比较现在这个吴牧野，那也是我们98年的星海杯的选手。 嗯。现在星海杯已经是成了一个就是非常成规模的比赛，我看这比赛就是按不同的年龄组是好几组比赛是吧？ 对，第一届的时候啊，当时是300多人，304人好像是， 嗯， 然后等到我们16年的时候， 嗯， 大概也得有2万个琴童，那么也分业余组啊专业组， 算是北京还是全国的？ 全国性的比赛， 全国的哈。 而且这个呢是这个文化部现在呢应该是3家主办单位、 嗯、 因为我们是国家大剧院、中央院和星海、 嗯、 我们3家来办，那也是文化部唯一授权的这么一个很正式规模的比赛， 教育部 授权的很正式的一个比赛、哦、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普及教育上，我们自己呢实际上我们从93年我们就在北京办了一个星海音乐培训学校， 嗯， 这个是在为大家做这个音乐的培训服务， 嗯， 包括这个当时办校的时候，包括这个，小孩儿、 嗯、 老人， 嗯， 都过来学。 这个成年人也可以学是吧？ 对，成年人。 哎，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年轻人可喜欢学这个，我周围就有同事自己专门就是在工作之余去学这个。我以前一直以为钢琴只能是孩子学呢。 其实我们到后段啊。一会儿还能再给您介绍一个好产品，这个 现在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 嗯， 这个时间都是碎片化的， 嗯，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很有时间去学校里边找一个人一对一的来帮你教学？ 嗯， 这个问题后来我们也研究研究，现在有也有 还有黑科技哈， 对，有一个好方法 来说。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因为教育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儿，比如说赞助一些活动啊等等啊， 嗯， 这个包括跟人一起跟学校一起研发一些课程， 嗯。 当然这个18年是我们第17届星海杯了，也欢迎广大琴童来参加比赛。 这是几月份开始报名？怎么报名啊？ 现在各省市啊，这个春节以后基本上已经启动了这个报名的程序和比赛的程序了。 嗯。 持续的时间呢也会比较长，初赛、复赛啊、决赛。 嗯。 这个最后呢是在国家大剧院来这个举行这个决赛仪式。 嗯。 啊，这个因为我们也比较权威性的一个比赛。 嗯。 一般请的都是这个中央院，包括这个全国甚至包括世界上的一些权威教授。来做这个评委，啊， 这个报名要去专门， 大家可以去搜索星海杯的官网和官微去报名。 嗯，这对于很多学琴的孩子来说，嗯，应该是他们检验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哈。好，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关于这个星海哈，大家还有很多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现在很多人愿意，更多的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哈，来弹琴。另一方面，我刚才也说到，其实星海还有很多其他的乐器。这样一会儿接着聊，在这里我们也先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然后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金鸡辞旧岁，瑞狗迎春来，农历戊戌狗年即将到来。观复博物馆中以狗为题材的艺术品引人注目，古人赋予了狗怎样的寓意？不同朝代都有哪些以狗为题的作品？这些作品背后又有哪些妙趣横生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艺术收藏品中的汪星人。 12年投研老将、王牌基金经理王宗和旗下基金入选工行 AI 投，入选工银财富基金指数，掌舵鹏华策略回报基金，代码004986，工行有售，详询4006788999。基金投资需谨慎。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红十字救援，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月13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间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的最高气温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总的来看呢，今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继续回升，能见度比较好，适宜大家交通出行。未来3天也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3，路面情况是这样的，西二环 月坛北桥上南向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目前地铁六号线因呼家楼站设备原因，双方向列车间隔较大，部分列车晚点。 城市文化范儿，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人民大会堂是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新建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人民大会堂竣工前，周恩来总理前去视察，他看到万人大礼堂的舞台上摆放着一台六尺半的三角钢琴，感到不相称，他建议做一台与舞台比例相称的大钢琴。于是星海钢琴的前身新中国乐器工厂开始为人民大会堂制作大钢琴。当时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钢琴只有九英尺，又听说捷克做过十二英尺的钢琴，可是谁也没见过。他们考虑，既然人民大会堂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型建筑群，那也要做一台世界上少有的大钢琴，创造一个世界之最。于是制作了一台十五英尺的钢琴。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 您答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2014年，星海公司与工美公司合作完成了一款概念钢琴，这架钢琴的灵感来源于庄子齐物论的典故，打破钢琴的顶板翻盖造型。钢琴的整体配色为景泰蓝的华丽精致，将钢琴幻化成了精美的艺术品，充满了东方的古朴韵味。那您知道这个典故是什么吗？ A 倾国倾城， B 绿野成荫，C 庄周梦蝶。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这第二道题，十五英尺的大钢琴。其实刚才呢，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二位都已经多次说到了哈，所以答对的朋友特别的多。那这样我们请这个金书记吧，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第二道题。 这个刚才说了49年这个成立， 哎，已经选过了。 今年呢，咱们是69年 啊， 69周年，那就选69吧。 69，好，您稍等啊，我们来数数看第6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道题，第三道题呢是星海现在是有一个这个和工美合作的概念钢琴哈，以什么为创作灵感，以什么典故为创作灵感？倾国倾城、绿野成荫还是庄周梦蝶？这个一会儿咱们稍微说一下哈。来，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星海钢琴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不是钢琴。我一来也很好奇，神秘礼品哈，到时候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第69位，答对的朋友是小西木子，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星海钢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孟宇以及党委书记金大军。那么刚才呢，说到了关于这个钢琴走进百姓家之后呢，大家就非常的踊跃了哈。刚才说到了星海，现在就是钢琴主要形式还是两种，一个是立式的，一个卧式的哈。当然，如果说有条件的话，现在也有这种缩小一些的立式钢琴，可能是更好一些。 卧式钢琴。 卧式钢琴就是这个小三角钢琴， 对， 更适合在家里头用。当然得有地儿哈，这是最重要的。那说到教育呢，当然是从小培养是最好的。所以网友欧迪就说了，说孩子多大开始学钢琴比较合适呢？因为星海在这方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刚才说了一方面是有这个星海杯的比赛，另外一方面也在做一些培训哈。 对，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拿我们一个国际 A 类赛事的33位获奖的钢琴选手开始学琴的年龄，在这里呢，我也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6岁的一共33个人里边，6岁的有8位，5岁和7岁的各有7位，3岁和4岁的各有3位，这样共28位。那么2岁、8岁、9岁、11岁、14岁的还各有1位。 可以看到这个年龄还是比较宽泛， 是， 但是总体我们有一个比较最佳的一个区间段，应该说是4到6岁。 4到6岁 啊， 4到6岁那孩子弹那个琴，我怎么觉得他那手指头够不着那么多键呢？ 是这样的，如果呢你觉得这个孩子呢对于接受能力呢比较强， 嗯， 乐感和节奏都比较好，手指呢还得有一定的力量，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让他早一点学钢琴。 嗯， 如果呢孩子还没有定性啊，各方面呢可能对这个音乐啊还没有不是很感兴趣， 嗯 啊，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稍微晚一点，所以说呢早可以到3岁、 嗯、 晚呢7、8岁也没有问题，但是总体的、 哦、 我们经过调研以后，整个的区间段应该是4到6岁的孩子呢都比较合适的这个区间段。 那一开始学些什么呢？因为现在有的比如说家长会带孩子先去学一些乐理，我知道在有一些学校他有那种电子钢琴，让孩子就是从这方面练，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练的方式，那么从哪种方式开始启蒙比较好呢？ 我们还是趋向于让大家去弹，让孩子们去弹奏传统的钢琴。 嗯， 因为呢，钢琴呢有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界面，就是键盘和四连杆结构的敲击琴弦以后的人机对话。 嗯， 那么在电钢琴上是没有这种结构的。 嗯， 也就是从孩童时代就很难找到这种感觉。 就手劲 是 不对的哈。 对，这个感觉按演奏家的感觉说。 嗯， 感觉就不对了。 嗯， 所以说呢还是希望我们从传统钢琴开始练起，到了成年要娱乐要玩的时候可以去选择电声类的钢琴。 嗯，那就是您已经是有这个基本功底在这儿了哈，就可以选用别 的。对， 网友在路上说了，说我和孩儿他妈都不是从事音乐方面工作的，孩子刚开始学钢琴，家里也想给他添置一台钢琴，问问选购的时候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省得被忽悠。 这买钢琴 每一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哈，就是想买的话就说哎，到底买哪种好，怎么挑啊？ 现在市面上的钢琴啊确实也很多， 是 也五花八门，而且这个琴这个东西啊，确实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产品。 嗯， 所以一般呢，这个老百姓挑的时候有困惑。我觉得啊，首先是这个品牌问题。 嗯， 这个品牌呢，也别盲目的去相信那些洋品牌。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是让全世界现在每年生产的新琴， 嗯， 绝大部分都是中国造的。 都是中国造的， 对， 有的别看是洋品牌是吧？ 哎，对，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钢琴生产国。 哦， 那么当然了，说咱们一说钢琴，都说德国钢琴， 哎， 也确实有一些个别的企业呢，说我这个品牌我是德国品牌， 嗯， 什么德国技术和等等，说了很多，但是有的呢，他是不是真的有技术合作？ 嗯， 是不是中外合资？然后呢它这个品牌是不是是持续生产呢，还是一个已经在国外已经沉睡了很多年的牌子，工厂都没有了，就是买过来的呢？ 嗯，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呢其实很多的国产品牌也不错。 嗯， 咱们中国人造琴到现在的话也快70年了。 嗯， 也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我觉得在品牌的挑选上，选一些这个技术积淀比较丰厚的企业， 嗯， 然后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这样的国内的品牌，我觉得也是可以挑选的。 是，您这个提醒很重要。 然后二一个呢，有的时候呢，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二手琴的问题。 哎，很多，刚学的好多家长愿意买二手琴。 买琴和买车是一样的。 嗯。 这个车咱们买二手车的时候总担心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琴也是同样，很多的国外的这个琴啊，一个特别便宜的价格，难以想象的价格进到国内，然后来进行翻修， 嗯， 甚至严重的可能就剩了一标了，那种琴你买回去我也有点担心。而且其实国内这几个大厂啊都不做翻新琴的业务。 哦，大厂都不做。 哎，对，都是在一些其他的厂里头，小厂里头进行翻新。 嗯， 那么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嗯， 你如果不懂的话，我劝大家最好不要买二手琴。 嗯， 还是买新琴，买这些相对正规企业出的，这些有规模企业出的，至少你售后的这个服务是有保障的。 是，没错。 然后挑琴这块呢，我建议大家最好去看实物。 嗯， 这个 看真东西， 哎，看真东西，看真家伙怎么看呢？就是一个看个外观， 嗯， 这就根据你个人喜好了，你屋子的装修风格，然后是你是喜欢比如说亮光的，还是喜欢哑光的， 嗯， 喜欢什么颜色的， 嗯， 喜欢什么样线条简洁一些的，还是古典一些的，这是你， 嗯， 你看自己。再有一个呢是试一下这琴， 嗯， 试一下琴呢，首先是看这个物理性能，比如说键盘是不是灵活， 嗯， 当然也不能太灵活，就太松旷了也不行， 嗯， 然后比如说你踩这踏板的时候， 嗯， 踏板是不是很轻便很灵敏， 嗯， 啊，这物理性能方面。再有一个呢，为什么要去琴行试琴呢？要听， 嗯， 这个你不是专业都没关系，你可以 没关系啊， 哎，不是专业，你可也没关系。其实你可以比， 嗯， 其实人这耳朵啊，其实大多数的人对声音还是有一定敏锐度的，至少好听不好听，顺耳不顺耳，他能听得出来。 嗯， 我们比如说把低音要浑厚一点， 嗯， 中音圆润一点，这个高音很通透，然后三个过渡区的时候呢，很平滑，就咱们不是听着很愣，没台阶儿。哎，这样的琴，其实你比一下几台琴，比完了以后啊，这个我比较满意，比较顺耳。 嗯， 当然说有专业的朋友带着跟着一块儿去更好。 哦，好，你看这个金书记给咱们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的这个中肯的哈，也是很实用的，大家可以照着这样的一些思路来自己做一个选择和判断。那么网友张露西问了一个问题，有点尖锐，他说星海是咱北京的牌子了，网上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木质更适合北方，在南方的环境当中音质也会出现变化，所以会不适合南方，有这样的说法吗？ 嗯，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 嗯， 星海钢琴啊，畅销全国各地，同时呢也远销海外。如果真的是北琴不能南用的话，那恐怕问题就很多了。 嗯， 实际上呢，星海在国内的经销商最北端呢可以到达我们的经销商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最西端呢到雪域高原的拉萨， 嗯， 啊，最南端呢我们在海口有星海钢琴的经销商， 嗯， 实际上钢琴出现北琴和南琴这个区别，最关键是要解决一个木材的平衡含水率的问题。 是， 也就是说呢，木材如果保温定性不到位的话，就会产生曲翘变形。 嗯， 那么多年来呢，星海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木材的保温和定性，让木材达到一个平衡含水率， 嗯， 这样无论到了南方到了北方，木材的抽胀呢都不会很明显， 嗯， 就不会产生消费者谈的那个北琴不能南用的问题。 嗯， 第二点呢，星海钢琴呢还在南方华南地区啊，长三角地区都有我们的委托加工厂，也就是在我们在南方的琴呢更多的去用南方加工厂制造的琴，当然 它的那个环境来加工， 对，是的，当然它的核心部件都是由我们总厂来去提供的。 嗯， 第三个呢，我们在西南，我们在华南，我们在东南地区还有三个净制库， 嗯， 也就是说我们星海的高端钢琴从北京发出去以后要到南方客户的手中，他会到我们的净制库中净制一段时间， 嗯， 再进行整理以后才会送到客户的手中。 你们先会放一段时间观察一下有没有问题，是吧？ 对， 这是负责任的做法。 对，通过这三个途径，我想就解答了消费者的疑问。 嗯， 所以说星海琴不仅在北方可以用，在南方大家也可以放心的使用。 嗯，所以说这个星海钢琴经过这么多年的将近七十年的这个发展哈，不单单是在咱们有这个有很多历史之最，去到这个人民大会堂啊等等很多这个顶级的这个舞台上，那么也在寻常百姓家里头现在也是扎根了。那么刚才呢，咱们的这个金书记也说到，面对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其实星海也在不断的创新，走入百姓家的这个也是一种创新方式。另外呢，现在还也是在往这个智能化方向走，是吧？有黑科技。 对，有一款黑科技的。 是什么情况啊？ 很炫。 嗯， 这个让孟宇总经理给大家说说它的好处。 好。 这个去年我们最新研发了一台叫星海 Fan 的智能钢琴。 嗯，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传统乐器制造业 和高科技公司跨界合作的一款我觉得划时代的一个产品，我们认为。 哦。 因为它不仅是一个传统钢琴， 嗯， 还有数码钢琴的功能。 哦。 除了数码钢琴以外，大军书记我们一直在沟通，它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电脑。有一个高保真的音箱，啊，有了 4K 的大屏，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家庭影院，所以它不是一个人的钢琴。 我听得有点糊涂了，那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它基础是一台传统钢琴 啊， 我们在传统基础的传统钢琴的基础上， 嗯， 加入了一些这个电子的设备， 嗯， 那么包括了显示屏， 嗯， 包括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个电脑、 哦、 啊，包括一套系统，然后呢也在这个其他的发音结构上给它补充进了这个、嗯、音箱电子发音的方式， 嗯， 那么实际上它是又是传统钢琴的发音，又可以实现电子的发音， 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一个人独奏， 嗯， 我要想弹一个钢琴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小提琴的协奏曲怎么办， 嗯， 它电子的那部分，它把小提琴的部分给你放出来、 哦、 你来弹钢琴，你自己在家就可以完成， 自己在家一人组一乐队了，是、 啊、 这意思吧、 或者是再举个例子，就是说、嗯、哎，那个夫人爱唱歌，我来弹琴、 嗯、 啊，没关系，插上话筒咱们可以录一首歌、 哦、 然后这首歌呢还可以用来去跟朋友交互，它直接就可以连网上、 嗯、哦，现在这钢琴这么智能了都。 最核心的一点呢是它其实内置了很多的教程。 哦，教程您可以跟着它学。 对。 就刚才您说的，如果没有时间去外头学的话，可以跟着这钢琴来学。 对一个会演奏的人来讲，他可以把你的演奏曲目都录制下来。 嗯。 然后他自动进行回放。这是一个自动演奏的自动录制回放的功能。 嗯。 当一个学琴的孩子在学这个琴的时候， 嗯， 电脑里边有海量的音视频同步传输的教程、 嗯、 你可以逐步出户跟着名师去学琴，而且它有两块 4K 的大屏幕，和整个键盘的尺寸是贴合度非常高的、 哦、 你是完全看着名师的指法手法，他的语音是吧，学钢琴叫手脚脑眼同时运用， 嗯， 逐步出户完成学琴。再有一个，如果对一个不会弹钢琴的人，我们也热爱音乐，热爱生活，我愿意欣赏 ，OK， 没问题，对吧？不仅有钢琴的原音，还有乐队的声音、电声去进行交相回应，是吧？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我说对一个一家四世同堂， 嗯， 它是一个全家人的钢琴。 小孩学这东西也行，小孩呢，嗯、这个上头有一些里边有些内置游戏， 嗯。 然后实际上那些游戏呢是围绕着食谱包括键盘操作来开展的，这样小孩会有兴趣、 哦、 我们开放日的时候啊，很多小孩来就爱玩这个、嗯、实际上他这个寓教于乐的过程，他可能就把谱子认了、 哦、 然后把指法练了， 嗯， 然后还有一点是痛点呢，就是家长带孩子学琴是个很痛苦的过程， 这个我听说过。 你得送，你得接、 嗯嗯、 然后他在上课，你在外边等、 嗯、 然后回家练琴还得有人盯着、 嗯、 你有这台琴你不用，他今天练了什么样的曲子，练了多长时间，练对与否，对了多少，回家打开一查，后头会给你显示出来，实际上把痛点也解决、 嗯、 老人学琴不识谱也没关系，他像那个游戏一样是一一对应的，你就按照他的那个指示敲这个键、 嗯、 敲那个键，练那么一两个礼拜也能弹一个简单曲子。 嗯，啊、哦，这个科技太有意思了。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星海现在不只是有钢琴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乐器，是吧？ 对。 还生产什么乐器？ 星海其实最早的第一年的时候，当时生产的做的是一些民乐、 嗯， 然后呢，慢慢的转到西乐。当时说我们在历史上创造了很多这个填补了很多中国乐器制造行业的空白。 嗯。 那个，比如说像这个，咱们常见的笙管、笛箫、二胡啊， 嗯， 然后比如说这个西式的管乐，然后包括这些中式的都有，而且历史上的话呢，星海为中国的乐器行业呢也做了很多的创造和贡献。你比如说像， 嗯、 传统乐器401钢琴，扩音域的问题，原来可能2个8度，现在我是3个8度，然后你比如说像笙， 咱们吹的这个笙， 笙的扩音， 包括加键的这些改造，这些都是星海完成的。 哦， 啊，这个我们也会沿着这条路呢，继续跟这些音乐院校、音乐家们合作，然后看看在乐器的本身上，我们做一些这个功能性上的提高。 嗯， 另外一块呢，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个性化琴，这个前两天我们刚卖了一台木质本色的一个三角钢琴，镶的玉石、嗯，那个照片发过来以后，跟它的家具很香的一张 啊，是个性化定制的。 哎，对，这个是我们未来呢为老百姓服务的一个方向。 这也是刚才孟总说到手工打造是吧？这个 对，手工打造精品和艺术品， 甚至孩子有些纪念日啊，夫人有些纪念日都可以作为一个纪念品，常年在家留存。 嗯，刚才你说到了这个开放日，香蕉老师是一位幼儿园老师，我们的老听众问开放日几月几号，或者说平时有什么能参观的时候？ 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学校的活动，我们培训学校会定期的开展一些活动，包括去我们的工厂参观，然后也包括一些大师课。 好，那么最后说说在新时代下，咱们星海如何保持自身的这个新鲜感，能更加贴近市场，迎接新的江湖挑战呢？ 今天的节目呢是这个老品牌新江湖， 对，打字号新江湖。 星海钢琴呢，作为一个老字号，将在这个传承的基础上，不断通过创新去引领、去发展，把更多更好的这个钢琴呢，奉献给广大的消费者朋友。 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公布第三题的答案了。我们先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您看选第几位？ 2018年新春将至，我们就那个采一个新。选一号听众朋友， 一号听众，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 城市文化范儿，西洋乐器的红色基因。2014年，星海钢琴与工美公司合作，完成了一款概念钢琴梦蝶，其灵感来源于庄周梦蝶的典故，打破钢琴的顶板翻盖造型，把蝴蝶翩飞的翅膀幻化为钢琴的顶板，琴双侧支枕幻化出景泰蓝缠枝蝴蝶，钢琴的整体配色为景泰蓝的华丽精致，梦蝶钢琴宛若一只展翅欲飞的大蝴蝶，将钢琴幻化成了精美的艺术品，充满了东方的古朴韵味。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庄周梦蝶。 来，第一位幸运的朋友是马欣027，这位朋友恭喜您。好，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星海一个延续着人民音乐家精神血脉的民族品牌，一直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不遗余力地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历史上诸多第一的成就也不断激励着星海全体员工坚持践行着一丝不苟、追求细节的工匠精神，以不懈的奋斗、持续的创新，向着更高的标准前进。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孟宇总经理和金大军书记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你们二位。还有什么要说的？ 在这个通过今天这个节目，希望大家呢信任星海，选择星海，星海钢琴伴您度过美好人生。 嗯， 谢谢， 谢谢您，金书记。 新春佳节，到临之际啊，我代表星海呢，也祝咱们一直支持星海的各位新老朋友们万事如意，幸福安康。 嗯， 给大家拜年。 好，谢谢二位，也给您二位拜早年。 好，谢谢主持人。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也是我们春节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会为您带来哪些精彩内容呢？ 金鸡辞旧岁，瑞狗迎春来，农历戊戌狗年即将到来。观复博物馆中以狗为题材的艺术品引人注目，古人赋予了狗怎样的寓意？不同朝代都有哪些以狗为题的作品？这些作品背后又有哪些妙趣横生的故事？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艺术收藏品中的汪星人。 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经典